让自己的嘴唇的颜色也会随时的发生改变。很多身边的女孩还会说，这个嘴唇的颜色发生改变的时候，也代表着她的心情发生了种种的变化。对于大美丽 My Lips， 很多人的印象是吴莫愁的那个大唇呐、她自己说这也是真正的好声音之唇。不过这种自信的态度还值得借鉴一下的。11:0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到了巴厘岛旁边的龙目岛，在龙目岛呢感受了一下这个 go hiking 爬山之旅，4天3晚，还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昨天我们一起去到了瑞木这个山的山顶啊，瑞木这个山呢并不是一个看日出的好地方，但是各位还是要早早的起床。清晨5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起床准备下山了，希望能够赶在下山之前好好的看一看这个仅次于山顶的绝佳的观景点。没有日出，但是朝霞却是依旧的。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有挑夫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在虔诚的祈祷，这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在没有雾的清晨，终于可以看到湛蓝的湖水和湖中的小火山。只是我们的脚步有一些匆匆，只能看一眼就要快速的启程了。但是在这看一眼的过程当中，很多那些心目当中的一些事情都可以随着这一眼发生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天地》，来自于吴亦凡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也可以表达出当你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山景湖色的时候你内心的种种变化。天地，吴亦凡。 喧嚣只想要屏蔽，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我超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不可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有时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走一步户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 吴亦凡的天地，编曲上呢，吴亦凡把东西方元素十分自然地融合在了这首歌曲当中，突出呢却不突兀，独具匠心啊。而从歌词方面而言呢，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洗脑，然后你也很容易记住跟着一起唱，但同时也是这样的一句话会带给你很多的鼓舞的力量。在前天的时候呢，吴亦凡的个人首张专辑 Antares 正式的发出了，这张专辑的名字 Antares 呢，其实是天蝎座当中的一颗主星。吴亦凡说他从小就很喜欢看星星，看星星的过程当中可以带给他很多的灵感和很多的启发。而说到 Antares 这颗星星呢，他其实挺孤独的，而吴亦凡本人恰好是一个非常享受孤独状态的一个人，所以他会在很多的时候，包括这张专辑当中很多歌曲，你可以听到有一种那种孤独的氛围。他说听这张专辑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把灯光调得比较昏暗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好是暖光灯，把音响声音打开，进入到自己一个人那种孤独的浪漫的状态当中去。回到天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主要阐述的是在我们梦想实现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都会出现迷茫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更糟的呢是外界的环境的那种嘈杂声更容易让我们分心，让我们的心思变得飘忽不定难以抉择。但就像刚才所说的这句歌词，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只要坚信自己的信念，笃定地继续前行，屏蔽出所有的那些阻碍，然后你自己顺着自己的内心，总可以到达你自己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回到我们的旅行过程当中吧，来到龙目岛了。刚才我们也说，开始从前面所说的 Rim 这个山往下走，收拾行囊一路下山，海拔呢会下降2000米，听起来真的是有点恐怖啊，下降2000米这样的一个海拔。还记得我们第一天的时间花了8个小时，也只是爬升了1500米。第二天的时间花了4个小时，只下降了600米，而今天我们要下降2000米，听起来任务是非常的不轻松。而且这一路呢，我们先是会经历石头路，然后也是比较艰险的，之后再有的路呢，也是需要我们自己拿手不断的攀爬才可以下去的。但是由于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已经不断的走过这样的路，所以我们也都进化了。提到进化，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郁可唯最近出的一首新歌，就叫做进化。无论是编曲、氛围、演唱都有进化。 长脚踢流动眼 郁可唯的新歌《进化》，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粒的作曲，制作人来自于王志平。整首歌曲的声音表现上呢，王志平希望可以衬托出郁可唯清澈的声线，所以呢我们也听得到整首歌的编曲是非常简单的，旋律呢是维持在干净纯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可以让郁可唯在旋律空间当中跳脱出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恣意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演唱的可能性。而郁可唯除了本身的 vocal 之外呢，在自己的配唱过程当中也是把原曲辽阔的神秘气氛加入到了自己狂野个性的新唱腔啊。很多人听到这首《进化》以后给出的评价都是说，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感觉郁可唯又进一步的进化了。好吧，大家都在进化，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旅行的路上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往下下山，沙土路呢虽然很辛苦，但是一路的风景好在都还是挺不错的。阳光下一切都感觉美美的，看到远处那一道蓝色的分界线了吗？那就是海平面。如果这个时候你旁边有孩子的话，可以跟孩子直观的说，海平面不是那个书本上我们说到的那些非常专业的术语，此时此刻你看远处的那一道蓝色的分界线，哎，它就是了。在山上呢，能看到海平面的感觉是挺奇特的一件事情。运气好的话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隔壁巴厘岛上阿贡火山的尖尖角。好吧，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在感受很多的变化，很多的风景，大家也是一起在同步经历很多事情，就像此刻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这首《同步》。此时此刻同步在带上音乐去旅行。 地的时空，默契对话没有距离，冰冷的荧幕，以为我们双手产生热度，努力各自的生活，追求不放弃的梦，冬雨下的反差，成了最可爱的家。 2015年的时候，周迅首次监制的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请到了范晓萱，作词作曲并演唱了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同步》。而除了词曲编曲演奏演唱，甚至连制作啊，都是范晓萱自己一个人一手包办的。当年这首歌曲作为久违的一段时间的范晓萱的新作呢，蓝调等多种元素杂糅的音乐风格在这首《同步》当中得到了一种延续啊。慢板情歌在传达电影情感故事的同时呢，也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呈现出了范晓萱在音乐领域上的最新的感觉。我们之间的爱是否同步？这个问题听歌的过程当中，每个人自己想想答案哦。继续我们的旅程吧，我们可以到达下一个目的地，沙土路呢也是基本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森林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告别炙热的阳光，很多人的精神呢也来了。森林里呢差不多就是一条道，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带路，然后你会发现越走越快，越走越来劲儿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摔跤，毕竟这个路啊还不是非常平坦的路。在这个旅程当中很容易就摔跤，但也有人摔了四五次跤，也是有点夸张了。所以提醒大家，在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太得意了不好，很容易就摔下去了。好好的泥巴台阶呢，你如果不走的话，跳下去也很容易摔倒。在这里休息两分钟，我们可以继续的上路，然后就可以尽情的享受一下午餐，到达了我们的 lunch time。 这里有和我们一样最后一天下山的徒步者，也有第一天从其他地方上山来的游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彼此交流一下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感受，以及此时此刻哎，下山的朋友你们的心情，上山的朋友你们的感觉。 1, 2, 3, 4, 5, 6, 7。 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zka 的今年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I'm Sorry。当然延续了他们一贯的雷鬼风格。 亲爱的 I'm sorry， 给我一个交代， 千万不要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ied。 海滩的 party 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你有点微醺，撞进我的怀里，空气中开始弥漫暧昧的气息。 You 穿着火辣的三点式比基尼，在那里眼中就是太兰博基尼，你看着我不断的给我眨眼睛，秒懂市场典型不单纯的安静。帅帅，嘴角微微上扬，心跳加快，请说爱，亲爱的 I'm sorry， 给我一个交代， 千万别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ied。 亲爱的对不起， 我不听你坏话， 知道你年轻漂亮又美丽，我还是爱我的OK， stop stop， 我不会说，不用真的，我觉得很笨， 因为是这样比较酷。 你要小心，彼此说话的距离是越来越近，我的心 要注意， 欲望和道德开战早已枪林弹雨哟。可惜我不是那风流的零零七，哎，有办法跟你一起共度缠绵。我左手的无名指套着金刚圈，注定成为了你我无言的结局。爱爱妹妹，劝你早一点想开。爱爱，我早已有了我的爱。爱亲爱的 I'm sorry， 千万别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ied。 亲爱的对不起， 我不想听你夸， 知道你年轻漂亮又美丽，我还是爱我的 lady。

我爱是一份发自肺腑真挚的爱，所以这首歌曲叫做 My Love，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好好的有时间的话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啊，歌词也是华仔自己填词的，以每个人最能体会的亘古爱情观来作为这首歌曲的一个主题。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即将开启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11:37，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去的还是龙目岛，龙的眼睛那三个字，龙目岛在巴厘岛的旁边。刚才在中午12点的左右的时候，就是旅行当中的那个时间啊，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吃完了午餐，然后归心似箭，简餐之后立刻上路。说来比较奇怪的一点是，上山的时候你会觉得休息一会儿对于体力的恢复很有好处，但是下山的时候却完全不同了。一鼓作气真的是可以越走越快，但是中间你停一停反而开始会腿酸脚疼，乱了节奏。不过呢，速度还是可以慢慢调整上来的。这一度呢，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上山者，你看到他们身上的那种力气啊，好像瞬间呢也可以带给你很多的动力。此时此刻，各位看一下前方，阳光正好。下山虽然着急，但是一定要注意脚下，千万不要脚滑。慢慢的下山，看一下两边的景色。好像就是一些树木，一些花草，但是也就是这样的花草树木配上这样的格外通透的天空，你的心也变得格外的辽阔起来。然后你可以就着这样的阳光陷入到一段回忆当中去。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阳光照进回忆里，就是北京今天这样的阳光，听着这样的歌曲，也陷入到自己的一段旅行的回忆当中去吧。跟随逃跑计划一起走。 Time 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们2011年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世界》这张专辑的灵感来源于生活，之所以叫做《世界》，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一张专辑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先说一说他们自己吧，他们觉得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明显感受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恐慌和煎熬，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所触及到的字眼，比如说爱、阳光、离开、悲伤、生命、结婚、星辰、拥抱、化学和再见，都关系着生活和生存的各个角落，用不同的音乐的元素和感觉想要营造出温暖的感觉，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爱和能量点在。而关于世界这张专辑当中诞生出的最著名的他们的代表作品《夜空中最亮的星》。好吧，11点44分，我们的旅行还在继续啊。刚才我们在说下山的过程当中，很快你会发现我们就要到达山底了，以为我们的旅程终于到达终点了，但其实不然，因为接下来还有一段小陡坡。这个小陡坡呢，由于有些陡峭，所以车子开不进来，我们还得继续的往前走。最后一刻了，大家不要松懈，然后也一定要看好脚下的路，慢慢的往前走，很快呢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终点。而在最后一段旅程当中，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亚当夏娃，张靓颖，亚当夏娃， Adam and Eva， 伴随着这样的旋律结束我们今天的徒步之旅。 张靓颖 G Dust My Shoulders Off 之后第三次和 Timbaland 合作的一首 Adam and Eve。 好吧，我们的旅程也正式的结束了。各位现在的心情如何？经过了四天三晚的徒步之旅，啊，有那么一点点的累，但仔细想一想挺过瘾。下回有时间的话，你还会选择徒步之旅吗？还会选择住帐篷吗？还会选择四天三晚这么长的行程吗？这是彭佳慧的心花一朵朵，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美国当地时间今天11月8号啊，今天晚上维密秀将会带来全新一轮的大秀的时间，也是刚刚公布了刘雯最后作为最后一位模特儿，作为一个神秘的样的一个嘉宾出场。那在今年的维密秀的舞台上，也有很多的歌手会登台表演，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的蒙德 Shawn Mendes， 这首歌曲叫做 Treat You Better。 哎，你觉得在今年的维密舞台上 Shawn Mendes 会带来哪首歌曲的表演？很快吧，今天晚上的时候应该就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就会出现了。11:52，伴随这首 Treat You Better， 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子华和你不见不散。Time for you, the 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crime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